锵锵三人行， 哎，你们俩好像有一个世纪没见了，是 没那么久吧？三年吧？ 三四年。 可是当年你们俩多熟啊，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关系不太好了呢？ 我老不在香港嘛。 他都不在香港，而且你们都不把我们搭配。 对啊，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的问题应该是我问你的。 对，为什么呢？我也觉得奇怪，啊，这么多次做节目我都没碰上他。 对对对， 看出我的离间计了吧。 对对对， 知道你们俩关系好。当年就是家辉 对把我介绍的， 哎呀，他好久 的三人行嘛， 好久以前。 对， 没有，因为他飞来飞去，我们偶尔会半夜聊天，半夜暧昧一下。 对， 没错。 我但是家辉经常跟我说，就是哎呀，三天不见梁文道啊，心里就是一片暗淡啊，就基本上这意思。 是什么？但是所以啊， 这么严重， 就是他说一见到你就觉得心里有光。 哎，所以假如你看，假如你看我的搜索引擎啊 ，Google， 然后说微博什么，你看到我搜索的频率，第一个就是梁文道。 嗯， 这个就是 出来的都是一些八卦绯闻，是吗？ 啊，我跟他 那，那是你就不懂搜索了。那我排行第二的就是梁文道绯闻，梁文道丑闻，就这样说。哎，我看他有没有背叛我啊？然后就被我搜到他背叛我。 是是是，这个文道现在是人家越来越这个修行路上， 对， 越走越走越歪了， 越走越歪了，对对对，完全走到邪派了。 反正文道就是个日理万机的人， 对 对, 对。 但是也多亏他呢，就是你看又做自己的事儿，又。游历各国，所以我觉得特别倚重文道，他经常呢，我们这些土鳖不懂的事儿，他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比如说今天我觉得幸亏你来了， 怎么了？ 因为我们要聊聊日本天皇。 哦， 哎，你可以看看照片，最近的大新闻了，天皇80岁啊，发表 这是为什么 啊？ 如果天皇都是前头前景。 对， 这个姑娘这样的话， 你主要就看我们的记者他的注意力在什么地方。 文道啊，假如在泰国，你讲的是泰王的新闻，然后放这样的图片，你可能 你就不要，你这辈子就别去泰国了。 第二天可能就坐牢了。 好好，我会告诉大家这个摄影师的名字啊。看，这是天皇在他出席重大活动时候的样子。 嗯， 他这个就是说动过两次手术了，觉得身体也慢慢不行了。 嗯， 你看，哎，美智子。啊，皇后和儿子啊，皇太子，哎，然后你再看下边，当年梅智子漂亮啊，你看，这是当年咱们这个 他们结婚， 这个日本天皇了，日本天皇的大婚的时候是吧？ 所以娶谁都一样哈， 怎么说 到最后都是那样， 结局这是一样。 哎，这是他主持大祭典的时候，他有时候穿上这么隆重的衣服，哎。这真是个体力活啊，他就这种大祭典有的时候需要端坐几个小时不动。我原来我还说，我说这天皇能有多累啊，就是你都不是象征性的了嘛，对吧？ 很忙的，象征性的很多很多，没还要种地，你知道吗？ 我知道，就是在里边有块300平米的一块地。哎，这你看中国古代的这个周朝的时候就有，就是皇帝你就这他自己种地。 对， 法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模范天下这么一个感觉啊。然后你这我就说我怎么知道他累呢？我这一查，我说他说讲话当中流露出退位的暗示，因为他还不能直接说退位，因为呢他日本 有法律问题了， 宪法当年二战之后规定这个天皇你不能干政。因此他要说我退位，那你都是对政治的一种干预。 对， 因但是他流露出来，哎，我身体不行了，怎么怎么着啊。然后呢我说他这到底累在哪儿啊？原来他这一年呢，甭说几百个活动他都要参加，甚至于我听了我真不羡慕。你就知道过去说这当皇帝，哎呦，每天就是每年这几个大的祭祀大典，甚至到每天凌晨都有祭拜，你想像咱这睡懒觉的，每天呢这么大岁数人穿的这规规矩要祭拜，每这分几个时辰，我的天哪！你说，哎，过去有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祭祀与战争”，你看。二战的时候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发动的战争，那个时候就是在融了，对吧？结果二战呢把他这项权利给他撸了，那么他还剩下一个，就是他主要就是祭祀，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各种各样的祭祀， 对，是 不起吧，他还好几百个组织的名誉会长， 是 因为他象征嘛， 对， 那名誉会长你想一想，几百个组织啊，每一个组织一年开2次会， 那表示什么？表示你这每两天要去名誉会长来是讲个话，不要说蹲着，用站的用坐的你都累，所以不只是字的。 对，而且呢，他这个寺啊，也是一个日本天皇比较有趣的地方。就他这阵子这些消息出来，很多人比较他跟英女皇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太不一样。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 太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就第一，英女王呢，她是理论上叫做英国国教之首，就圣公会之首。但其实呢，他是不管事儿的，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他到底是基督信仰嘛，基督信仰像圣公会，神就在天上，耶和华在天上，大家是他在顶多教会是在地上的代理，而这个代理呢，英女皇的那个国家宗教的元首的之首的名义，也只是真的是个名义。那日常圣公会的事务是交给主教管理，像坎特伯雷大主教，但天皇不一样。天皇他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宗教领袖，他这个寺为什么那么多？是因为他是宗教领袖，他不是一般的宗教领袖，全世界没有像他这样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是所谓的。当然，现在日本已经放弃这个讲法，就那时候伊藤博文他们把他叫做育人神，就是他是活生生的在人间的神。但是，即便今天不讲这个，从神道教日本那个宗教角度来看，他还是神。因为他是天照大神的直接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他那个神话的说法是这样，所以他当然有一大量的一大堆的那种祭祀上的东西，他不能不做， 就是他的责任啊。因为他讲到神，我们知道他已经讲了人间宣言嘛， 对， 他放弃了嘛， 他放弃 啊，我不是神，所以你说的那些是责任。哎，对一个80多岁的人啊，不管他是神还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啊，要这样去法，当然会非常累， 太累了。 而且一个说法是说，他透过这个有一点不能说是威胁了，可是有一点表态来对抗 安倍 安倍嘛，日本的右翼嘛。 嗯， 那这样看对方怎么样接招？ 接招。 其实这个也给英女王带来压力啊。假如他真的会退位的话，因为英女王也传了好久嘛，说他要不要退位，他的王子是最惨的，亲王对不对？一直在等，等到自己都离婚都快离了两次还是三次了，对，偷情偷了无数次了，还没得当皇帝了呀。 对，就是所以没正事干，就只能干了这个后宫学院。 都是英女王害他的。 但英女王跟日本天皇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英女王其实。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子，以为是没有政治权利，那是错误的想法。日本天皇在日本那个宪法里面写，他是真真正正没有参政干政的权利，没有，完全没有，他是个象征。英国不是，英国所有首相，现在这个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第一个见到的首相是丘吉尔，他是从丘吉尔的年到干到现在，他经历过20多个首相。每个礼拜二他都要跟这个首相要私下会谈谈国政，从丘吉尔以来一直到现在刚上台那个文翠珊都要跟他来谈，到底这20多个首相跟他谈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从来不讲，每个首相退位也都不说，但他起码要谈。第二，英国的这个女王她其实名义上她是能够做很多事的，比如说首相的任命是他能任命，宣布这个国会的解散，这些他都能做。但是只不过现在英国讲不成文法，是不成文法跟惯例底下他被限制，他不做，他自己局限。但是假如有一天英国来了个疯子国王，他真干，就他利用那个法律空间，我就真的来任命首相。 特朗普去当英国国 王，对，比如说像特朗普有一天生了个特朗普这样的儿子出来的话，那会怎么办？其实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英国国民对英女王的感情和日本国民对日本天皇的感情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现在英国国民，那英国有很多啊，这个也是很奇怪，英国有很多共和派，共和派是主张废除王室的，但是相对于共和派，我觉得英国现在大概我去年看一个数字，70%多都还是认为应该保留这个体制，而且他们对英女王也好，一直到现在最新一代那个小娃娃威廉王子都很喜欢，就他们还是有比较强的感情认同。天皇很怪，日本几乎没有共和党，没有共和派，没人说要废除， 但是大家对他也没那么强烈的感情，尤其年轻一代，不再也不是二战那时候动不动就说什么要为天皇要死啊，要怎么样，没有了。基本上现在日本人对天皇感情是很淡漠很淡漠的。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极右翼，我发现这真叫抬轿子。嗯，我现在当然咱们完全对这个日本天皇我是不了解啊，但是我就从他这个发表的这个讲话里边，我字里行间呢，我隐约感觉到就是啊，他呢恐怕认为他自己是人。嗯，而且呢他就觉得，而且他对这个他对这个 当然是他还是生物学家， 对，他对战争啊有他自己的深刻反省。 是， 就是相比起现在这个安倍他们这波就极右翼的，他们喜欢抬天皇。 对， 这次他的一些讲话里的一些措辞啊很有意思，你看他老是讲我呀是个象征行为。嗯，我但是呢一些很微妙的措辞，安倍喜欢把它当成是国家主权 的代表 的代表。你知道吗，他不想接这个帽子， 对， 他自己觉得这就是一个象征， 对， 就是他并没有把自己觉得是个神呢、啊、 他也不能接，也要接这个说法，因为第一个他自己早就我们刚说对、人间宣言他已经说了我不是神嘛，我是象征嘛，那宪法也不是嘛、所以因为假如那些首相要这样做，因为可以操纵他嘛、假如他有权呢，我操纵这个人就行了， 对、而且所以安倍为什么他们就想修宪，修宪其实就牵涉到看他们想修哪些，因为他们甚至还有一些右翼比安倍走得更远的直接想修的那个宪条法条的部分，就是关于天皇的位置的问题。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假设他们接下来就要修掉第九条，第九条就他们可以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那将来你发动战争的名义同时你又说是要以天皇名义发出的话，那就加到这个人身上。所以现在这个天皇他并不想成为那样的一个位置上的人，所以他这一次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认为他是有政治表态的用意。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如果他们日本这帮人真的修宪要把这个天皇变成是一个实质的国家主权的元首，像英国那么办的话，你马上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他还叫不叫天皇，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天皇是目前全世界所有国家元首之中唯一一个保留皇 这个 词儿这儿的。你就英文翻译叫 emperor 皇帝。你英国女王是叫女王，是叫 queen。 那如果他是加接下来是王子间的就是 king， 不是 emperor。 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觉得国王跟皇帝好像没什么分别，分别非常大，尤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谈的话，比如说从欧洲历史角度来看，欧洲所有历史上叫皇帝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自认为自己继承罗马帝国的人才能叫皇帝，所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叫皇帝。俄罗斯为什么呢？他的皇帝叫沙皇，他是认为自己也继承了罗马，他叫第三罗马。然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那个人，那个苏丹为什么也叫自己皇帝？因为他攻克了伊斯坦布尔，继承的是东罗马帝国。OK， 所以这些都能叫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继承的都是罗马，所以他们叫皇帝。那么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都叫自己是国王、王后，只有少数例外。就算是大英帝国，大英帝国这个国号其实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维多利亚女王的几十年。才叫大英帝国。为什么它叫帝国？因为它那时候的元首维多利亚女王是女皇，她是皇帝。她为什么又可以是皇帝呢？那是因为他们吞并了印度，而印度他们的说法是印度是继承了莫卧儿帝国，由于他继承了莫卧儿帝国的地位，所以他也能叫 empress， 也是女皇帝了，等于是。所以叫皇帝还是不叫皇帝是有讲究的，那这个讲究是能够体现出来的，体现在哪？比如说有国际盛大场合排名谁先出场，那就是皇帝先过国王。 哪怕是一个非洲小国的皇帝、 都是皇帝先于国王。这按照欧洲以前的那个皇室传统，这样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教宗，因为教宗是拥有皇帝权威的，所以我们也叫 教皇啊， 所以我们也叫教皇嘛。但是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所以它是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国际的一个规则。当然现在各个主权国家的领袖都已经是平等了，但是这在过去是有讲究的。而谁如果今天还叫自己做皇帝，那人家就会觉得你好像很把自己 当成 正义卫士， 对，高于其他人。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我也感觉出来，怪不得他们就说这个日语啊，就以这个晦涩、模糊这个闻名，就它一个话呀，你有时候你得费解他讲的。他有些你看，你包括他天皇，这都已经翻成中文的。天皇作为象征的同时，为了扮演国民统合的象征这一角色，我感到天皇向国民就天皇这一象征立场谋求理解之外，也有必要深刻思考自身的应有状态。但他这个有意思的，你知道吗？但是咱们谁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他有很多暗示。 那可能翻译的不好吧，是所以没有，我刚听文道讲了一大堆，我就最大感觉是说，广东话比较好。广东话黄跟王是一样音， 对，一样发音， 所以不用麻烦。 那我们都叫老顶就行了，老顶就行，老大就行了。 有人打这样比喻了 ，emperor 就是那个那个 CEO。然后呢 ，King 就是地区经理啊，就在你翻了一些英文的资料，他是打这样的比喻。可是，假如他退位的话，当然现在讨论说能不能退位、怎么样退位、修宪等等，还有牵涉到谁来接位嘛？ 对，退位之后他叫什么？这个将来也是要讨论的。 没有，还有谁来接位啊？有可能 皇太子啊？ 哎，他太子没有儿子啊，他们在担心下一步啊。 因为他的是二儿子，有儿子。那就接下来就说，如果他因为他两个儿子嘛，就二儿子那个亲王生了个儿子，但是他的长子生下来的却是女儿， 对， 就再也生不出儿子了。 他们怕又出现一个女皇帝，而且现在新的那个， 现在还是不行的， 不行的， 不行的， 是不行的。 他们日本人有些人曾经提出过。就说这个天皇将来继位能不能是女的，结果马上就给拍下去了，就是说我们绝不能够接受一个女性。 以前有吗？以前八个女皇帝， 历史上有过， 对，有八个女皇帝，可是他们又不能解套，因为很简单嘛，离婚再娶就行了嘛。哎，对不起，你生不出儿子，我们离了，然后再娶一个就行了嘛。这是一个方法，合法的方法，不是开玩笑。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做。 听说这个王子妃就为这个生孩子这事儿都是忧郁症 啊，那更多了，更多了一个离婚的理由。对不起，你忧郁症 疯了，你疯了， 生不出儿子还疯了。 哎，当年别忘记，忘记这个天王啊，现在的皇帝啊， 天王四大天王嘛。 OK， 天皇，广州话， 天皇，他当时啊也是担心的，他老八啊也是这样。生了女儿，大家都担心没有儿子，然后到最后生了他出来那一天啊，日本举国欢腾，股市大涨了15%啊，大家说哎呀，终于生了一个太子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皇帝啊，皇帝的老爸一样嘛，也是那时候他的祖父也是一直 谁大政。 对，他的那个太太生不出来嘛，后来他就这样解决方法，没有离婚。那个年代不离婚是干嘛？找妃病嘛，找另外生了嘛， 生一个嘛， 找小三生嘛，不是小三，而许生，小三娶进门。 他们现在可以三妻四妾吗？对，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了。 所以我才算日本普通公民嘛，不是受这个 规定，受这个管理， 不能娶几个老婆， 不能。 那连中国土豪都不如，还叫什么皇啊？ 你别说，当然是不如。哎，他们整个皇室的每一年的生活经费是多少？真的比不上一个土豪，只有1亿的美金啊！你别以为好多啊，一个亿美金才8亿港币，7亿多。 对， 哎，整个皇室来花的，其实除下来真的比不上那个王思聪啊，有钱啊！ 怪不得你自个儿种地呢。 对。 哎，但是我觉得你说这生，他一般来说啊，说2600多年，万世一系，没有王朝更迭的，一直就是这样，这个生。就好像我第一次听，我说这没断过哈，没断过根儿。其实呢，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它实际上是断过。 对， 还曾经出现过南北两个天皇， 没错， 对吧？历史上， 对 啊， 是。而且那个所谓2600年，前500年多半是瞎掰的，就是前500年就是所谓的，它的2600年的算法是从神武天皇算起，但从神武天皇之后，大概有几十个天皇都是属于神话人物。 但是你知道吗？他们说这个现在这个DNA 啊，就是天皇的这个祖先，的确跟一般的这个日本国民呢、或者这个日本这个土地上的主要的这个叫今天最多的人的遗传呢、不太一样。 因为好像是来自于古老的一个什么种族， 跟韩国关系比较密切，一般都认为，因为日本古代文明最受韩国影响，其实，所以日本直到今天他们玩古董啊，他们很喜欢有个词，你去看日本的古董店啊，你们注意，他会叫古美术，对不对？ 对， 然后特别强调高丽 啊，高丽古美， 特别强调高丽古美术，他们深受韩国影响，包括他们的宫中的仪式，他们的雅乐。也都是受韩国影响，但这个受韩国影响，当然也就是从中国再间接过去。那这又牵涉到天皇家族另一个问题，就天皇家族太多秘密，现在不能公开，这个宫内厅全部都把持着。你包括像天皇陵，我们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天皇陵嘛，你现在看到那天皇陵不是像个大钥匙孔一样的， 对， 那种很大的，好多好多这样的天皇陵都是被封的，考古学家都不能进去。 对， 就考古学界讲了好久，让人进去挖一挖吧，不让挖。他这个是一直保守很多秘密，很多人都怀疑，就是因为他们是韩国人的关系。 哎，我也是听过这种说法。听说还有人就说申请，就说这个皇族的这个 DNA 给我们研究。据说他这个宫内厅啊，还是宫内所， 都不，当然不 对，一个哎。非常神秘， 他们还 因为不只是高丽嘛，他们自己本身我们知道哈，乱伦啊，乱七八糟啦，很多女皇帝都是嫁给哥哥了嘛， 对， 或者跟哥哥再生小孩， 但乱伦血统重振， 对 啊，就是这古代有很多王朝啊，就不止日本，很多国家的王朝都强调乱伦，就乱伦对他们来讲是保护保证家族血统纯正的方法，你不夹杂外人， 乱伦怎么就纯正了？ 你乱伦还不纯正？你比如说，你们兄妹俩结婚，那你就不娶外人了，就没有外人血统进来，对不对？那你血统就纯正， 想成乱搞了。 没有乱伦就是乱伦，乱伦的时候你血统纯正。 那 个 畸形儿啊出来的， 那个年代没有这概念。 英国王室那个血友病那是怎么回事啊？ 哦，那个纯粹就是他们家族，他们这个温莎家族的问题。 那个年代没有这种概念嘛，而且那个年代你可以乱生嘛，好啊，我生一个出来智商有问题，再生再生再生，总会有一个好的。他们没有那个概念，说我乱伦生出来小孩会有身体会有障碍，反正要保证肥水不流别人田嘛。 所以有时候咱们讲啊，历史上我们要是缺乏这个历史知识的话，会觉得很这个匪夷所思，比如说什么脏唐。臭汗呢什么的，哎，咱就说这个唐玄宗啊，哎呀，把儿媳妇儿给办了，不就是给抢了？你说这武则天也是跟老爸的女人，最后呢就又跟儿子睡一块儿去了，这都是皇宫之内皇族，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文化状况又是一个什么？ 那唐朝不一样，就李唐他们是比较不是那么汉化的一个社会嘛，对不对？但是日本的这个制度的确是很特别，就那种 好，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从他这个讲话里啊，我就想到日本人，他也算是日本人的一个代表哈，我觉得这像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员发表的讲话，他就而且其中充满了敬业精神，你就明显觉得这个日本天皇他的那种，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服务员，他扮演一个象征，然后呢他就如何就发自内心的要诚敬，甚至就是说他要求他自己啊每天跟国民要祈祷，跟国民保持内在感觉的一致，这就某种神道的这种心理的这种东西。 因为他而且他这个所谓的心灵要一致，是因为其实日本人也很讲究感通嘛， 至诚感通， 对，他们很讲究感通嘛，包括比如说他们拜一棵树也觉得能够体会树的心嘛，他们认为万物有心嘛， 对， 那么而天皇其实当然现在就像家辉刚才讲的，自从人间宣言之后都觉得不是神了，但其实他继承的那个位置，他的祭祀传统都再三的提醒那是个神的一个位置， 哎， 他当然要负担起就是让全国民的心怎么维系在一起。你看他很奇怪，日本天皇没有姓，你知道他只有名字， 没有姓， 因为有姓你就是人了，由于他是神所以他不能有姓，所以他出国呢，那还好他不用护照，像他这种是元首出国嘛，但是比如说他家的子，比如说他孙子，他的亲戚，因为三代内都还是皇家嘛，那他这些人他也都没有姓，也所以也没有护照，那怎么办？每次出国要外务省给他办一个特殊的一个通行证， 然后拿着那个，要不然的话到了中国在北京机场就给拦住了。 而且就说犯了事儿啊，你查户口都找不着他， 找不着他， 他也不列入户籍制度里边。 我还以为可以临时给他们临时用的信啊，我给你信马明人， 没有没有，为什么还是要外务省给他一个 对外务省要赐一个信给他们。没有，我倒希望他们修法出现一个女皇帝，新的女天王，不好，那个王太子的老婆多漂亮。 其实一个国家呀，你现在看来有一个不变的一个东西啊，好像还是挺有为。